CI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叶文耀报道新闻。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陈章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早前同同性恋平权组织接触之后，了解社会对性小众仍然有歧视和欺凌，认为就性倾向歧视立法有迫切性。他说上任之后亦都有同反对立法的团体会面，知道对方担心会影响宗教和言论自由，因此认为政府应该尽快就立法作咨询，研究法例内容或者有没有需要提供豁免。 法律上的定定呢就不是平机会可以做到的，我们唯有就催促政府呢是在这方面呢就尽快是做一个立法的咨询。那就立法咨询呢其实那个内容啊，因为有很多反歧视立法的团体都我都见过的，那他们也都担心呢会不会影响宗教自由呢，也影响他们那个的日常那个语言那个的他们反对这个的同性婚姻啊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要谈的地方，那就在立法那个的咨询上面，政府真的要启动这个机制。 陈章明强调立法只是最低标准，长远应该推动社会更多认识平等机会的公民教育。陈章明又指上任初时接受访问，因为经验不足表达不清楚，曾经造成混乱，再次向公众道歉，并且指已经由事件里面学习。泛民立法会议员早前同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会面，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说是帮香港人吐了一口污气。梁家杰出席电视台节目时候说，会面期间他向张德江指出回归19年来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落空，以及梁振英不适合做特首的原因，是为香港人吐了一口污气。他指出张德江态度宽容，一直保持笑容，亦都冇反驳佢哋嘅言论。梁家杰又话，当局动用8000警力以反恐级数保护张德江，加上佢过度称赞梁振英，出面撑佢嘅言论令市民反感，令到香港人对张德江访港之旅嘅好感下降。转睇国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访问越南同日本两国，深夜将会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访问三日。佢听日会同越南政府领导层会谈，讨论经济、安全同人权等问题。外界预料美国可能会宣布放宽或者解除对越南实施多年的武器禁运。奥巴马星期三会转到日本，行程包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且会历史性到访广岛，成为首个美国在任总统造访这个原爆城市。奥巴马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时候说，他希望在卸任前反省战争的本质，推动无核武的世界，但他表明不会就当年美军投下原子弹道歉，认为领袖在战时作出的艰难决定应该由历史学家去评价。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我又感冒啦。 唔怕，有乐信感冒灵，有效舒缓感冒所引致的发烧、头痛等症状，收鼻水、通鼻塞，好快晒，连医生都信。开始觉感冒，乐信速速到。 CC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Too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 林基。 手机问前程。 好啦，咁又到手机问前程时间啦。咁啊，两位拍档而家嘅功力大进，听闻话你哋可以被捞啊，系咪？ 咁又唔得，我呢啲真系 学习中学习 嘅猫功夫。 咁啊，但系咧，我哋啲听众就唔同啦。咁啊，每个礼拜咧，咁啊，听我破解个八字咧，佢哋都学到好多嘢， 好兴奋嘅。 咁啊，其实咧，同身边嘅朋友咧，算啊冇乜所谓。不过咧，就记住就即系如果功力未够咧，就唔好太过乱噏，因为惊咧积咗就冇因果啦。咁啊，所以通常嚟讲咧，我哋都会睇。自己有冇天衣星先，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有天衣星咧，咁你系可以算下命嘅。天衣星嘅计法咧，上次略为提过，就系你出世嗰个月嗰个嘅地支前一格，就 系 你嘅天衣星咁嘅意思啦，好嘛？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多啲天衣星，因为上次反应好劲， 系啊，好多问题啊，都未有时间答啊。 好啦，咁啊，第一位杨小姐， 系早晨，杨小姐，师傅响度啦， 你好，杨小姐， 早晨，师傅， 系啊， 早晨， 系 两位主持， 早晨， pass 咗你个八字入嚟，话你只眼有问题，咁我哋先睇下你嘅八字先，好唔好啊？咁我哋俾阿林记姐姐咧读下你嘅八字先，好唔好？ 甲辰，丁丑，丁卯，己字， 月字， 啊，月字， 月字， 月字啊嘛， 系 月字， 月字， 好啦，咁啊，阿美仪姐啦，美仪姐嗱，通常一个八字一到你手嘅时候咧，系先捉住边个字先，系啦，就系捉佢嗰个 日柱天。 天干， 天干， 日嘅天干， 丁即系属火嘅， 系啦。咁啊，杨小姐咧，佢本身属咗丁火啦，丁火。咁啊，美仪，逢身丁嘅人咧，丁火嘅人咧，系最中意乜嘢嘅？ 钱啊， 系中意 钱噶， 中意搵钱。 应该重伤。 你但系唔系丁系咪？即系丁系特别中意搵 钱， 特别中意搵钱， 系咪中意钱噶？你杨小姐？ 点样为之 就 中意揾钱定中意 计数啊？即系我问你借咗几多钱咧？你话翻俾我听，借咗821.05， 计埋你 啲系啊，嗰啲啊， 即系嗰啲吓。 系咪重伤啊？呢一啲咁样嘅， 我唔系重伤，但系即系我系好 exotic， 系好实际，即系你真系借咗 几 多咁，我 话 系啦， 好均真嘅。 咁你嗱，你今日我睇呢张纸，你话眼有问题，咁啊，只眼唔舒服，系咪啊？唔舒服咗几耐啊？有冇九年啊？ 有几年？ 哦， 九年就冇。其实嗱，我就系大概十年前早做过呢个激光手术。 系啦，嗱，我同你讲就系九年啊嘛。因为喺42岁时候，你开始行个妊娠嘅妊字就同只眼有关嘅，所以你走去做咗激光，做咗激光。做咗激光之后，而家系咪成日有多个影啊？系咪咁嘅情形啊？ 佢就唔系影，佢系。最嚴重頭手就是幾年前，突然間對眼好，我坐緊地鐵嗰陣時，俾風吹都唔得，一定要眯埋眼，隻眼好痛好痛，咁我就去睇眼科，咁但個醫生咧就唔係好 check 到有啲乜嘢，咁話眼壓高啊咁樣， 冇錯， 咁跟住我就再轉睇，即係前後轉咗3-4個醫生，有個醫生直情又係睇唔出咩事，咁最後揾到一個都係名醫嚟嘅，咁佢就話我係。眼干，咁就系话呢个都好普遍噶啦，咁啊叫我食洗下眼啦，食眼药水嗰啲人造泪水，但系虽然系冇以前咁紧要，但系成日都久唔久突然间有一种嘢蒙嘅，两只眼有时就一只眼蒙，蒙完之后咧，有时就突然间好涩，有时又痛，就算我食眼药水咧，都突然间系好乸嘅，咁我真系曾经辛苦到咧，即系想挖咗只眼出嚟， 哦，好 嗱，其实以八字嚟睇咧，其实就比较容易破解嘅。嗱，首先嚟讲，因为你本身系属丁火嘅人咧，属火咧，系生于喺一个咧就系漫天风雪嘅冬天。咁你谂下，漫天风雪嘅冬天嘅上边嘅一支蜡烛就系你啦。咁你嗰支蜡烛系咪即系好容易被嗰啲风霜啊，被嗰啲雪啊，搞到你个蜡烛系生唔到火啊？你明唔明啊？好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你一定咧。是要靠木来生火，即是你的用神是木啦。咁喺由32岁开始你已经是木冇木运行啦。咁所以你只眼一路来就唔够火。唔够火到一个咩程度呢你其实做嗰个手术系啱嘅。因为用啲火打入去嘛。咁但係问题就係话打咗落去呢个火只不过系过咗一段时间开始个火慢慢飞舞啦。咁而个年运有多水嘅时候有多金嘅时候呢咁造成咗去到前嗰3年开始有个新金运呢新金直情开咗个水库。即系因为你系龙啊嘛，个新金开咗个龙库变成水，水直成冚熄埋你嗰个蜡烛啲火， 咁所以由三年前开始咧，你嗰个八字里边咧就完全系冇晒木嚟生火个木啦。咁即系话咧，如果以中医嚟把你脉咧，就会话你个肝有问题，即系话你个肝唔能够个木唔旺啊，肝胆都唔靓，所以造成咧生唔旺个火。咁所以其实好简单嘅啫，原来你两只猫咧，养只猫咧，你就即刻只眼即刻就掂晒啦，因为猫就系木火嚟嘅，而且系人木嚟嘅。吓，养只猫，咁你有冇养猫咧？你有冇养猫咧？ 我因为我同我妈咪住，佢就怕啲动物嘅， 所以咪就 系 咁咯。 但系如果我西譬如 Hello Kitty 啊嗰啲嘢喺我身边， 嗱，即系你只眼如果而家睇落嚟咧，系要完全好翻晒咧，大概即系可能都会拖拖延延有六年嘅时间嘅。系啊，咁因为呢个人木再嚟嘅时间咧，系喺2022年。你2022年只眼系完全冇事，而家到2022年几多年啊？你帮我计下。 系啊， 仲有成啱啱六年咯，咪就头先我讲啱啱六年咯。咁所以其实你六年之后你只眼冇事，但系而家呢六年你有事。呢六年里边，如果你养猫。咁另外呢就你可以摆嗰啲剛才你讲嗰啲啦 ,Lucky 啊或者招财猫街飞猫咁都系得嘅，但系问题当然就唔够活生晒一只猫有用啦。咁另外呢就系因为你本身正羊呢都有得计较嘅，因为羊呢就系属于木嘅坟墓嚟嘅。咁佢要打开个坟墓等佢有木呢系一定要靠猪，所以呢你如果个八字里面有猪呢又有木嚟生旺你个火，但好可惜你不但止冇猪，而且呢你系有字有蛇添，又赶走埋嗰隻猪开唔到个木库，所以你系严重唔够木啦，严重唔够木呢有木你隻眼就好，所以我要问你，你而家试喺个房度打开你个窗帘望出街，你个窗出边搵唔搵到花草树木？ 你讲系 你个窗， 屋企 睡房 系你打开出边系乜嘢嚟噶？ 如果我个睡房打开出边就对面大厦石市场， 系啦， 石市场 嗱，咁对面石市场，你望下嗰啲窗有冇一啲窗咧系烂咗嘅，或者有反光咧系射入去你嘅窗嗰度咧，有冇咁嘅情况咧？啊？有冇？ 呢、這个就应该冇。 嗱，你望出去嗰个地方咧，系唔系白色嘅墙、或者灰色嘅墙嚟噶？ 白白灰灰嗰啲 系啦，咪白灰咯。因为呢个金啊嘛。咁如果你嗱、通常嚟讲，我哋嘅眼有时咧，我哋先要咧就系睇我哋嘅屋企嘅窗对住出边，系咪有一啲嘢系惨住你啦？即系譬如话对面搬咗屋，佢个玻璃烂咗嘅，咁通常你隻眼即刻唔舒服啦。或者对面系对住一埲尖角暗射啦，嗰种大厦啱啱个尖角对正你个窗嘅，咁你隻眼又唔掂啦。或者你对正对面有个窗啱啱西斜或者东方嘅太阳一射嗰个窗，就反射一条直线射入你间屋嘅，你隻眼又唔掂啦。咁就呢啲嘢都要小心嘅。咁所以其实你一个窗台嗰度呢就用泥呢种返呢一个嘅富贵竹。奉咗富贵竹， 富贵竹啊！ 咁然后咧就个窗帘换翻一个绿色嘅窗帘，咁然后咧就养翻只猫或者包大量个猫嘅嘢，咁然后咧食中药咧补翻靓你个肝脏同埋你个胆，肝胆相照嘅，肝胆一好咧你就得噶啦。咁另外咧你买四支蜡烛香薰咧，点喺你自己床头嘅位置，每日大概点20分钟，咁你就整熄佢，咁你就掂晒噶啦。咁其实你系着下绿色衫。着下红色衫，咁咧就袋四粒嘅辣椒咧喺个袋度，咁夜晚临瞓嘅时候咧饮半杯红酒，咁你就完全你又慢慢突然间咧就会好翻。咁其实最快好翻嘅时间咧，应该系喺2018年嘅年头系初步好，但系因为明年已经系丁酉年，所以你听完我呢个讲法之后咧，喺今年嘅9月9号到10月8号呢个月，你只眼突然间好翻好多，但系唔系完全好翻。到11月嘅时候又恶化，咁就证明咗李居明讲嘅方法系啱，系你个八字里边因为冇咗一个叫人木，而产生呢个情况。人即系唐人嘅人，即系我哋讲 演出嘅演字冇 即系老虎个字啊。所以咧，譬如你真系去考虑下养只猫或者咁样啦，咁都系有帮助嘅。咁如果你真系唔养到猫咧，都系要摆大量嘅猫喺你嘅房间，咁你只眼就会好翻噶啦。 同埋改名得唔得？ 咁啊，当然啦，你去揾个医生咧，姓朱嘅。 揾个医生认住开咗你个木库， 嗯， 吓、啊，跟住行入去问下佢系唔系老虎要出世嘅，通常 夹晒先，夹晒先啊 ，sorry， 通常都唔答你，通常系二月四号到三月五号嗰啲咯，所以你每年咧你留意一下，一到二月四号到三月五号，你只眼突然间好翻嘅。好一个月嘅，你自己回忆下，每一年都系噶。嗱，今年咧，因为咧系新年咧， 丙新年 系嗰、那个猴子年咧、 嗯， 猴子年专系冲走只老虎啊嘛，所以你今年你就咪特别差咯、 哦， 你明唔明啊？而且因为两个新嚟开个水库，水咪太多咯、嗯，所以原则上你而家厕所都流好容易漏水嘅，有冇漏紧水啊？ 系啱啱先至整完嗰个马桶漏到， 快啲放盆盆栽喺个 喺个 泥种植物啦， 所以你嘅厕所继续漏水，只眼咪继续唔掂咯，咁所以由只眼嗰度咧，其实可以睇埋你其他嘅嘢咧，都有啲麻烦噶，咁所以你唔好掉以轻心，其实可以争取嘅说话咧，尽快争取养只猫。如果唔得嘅说话咧，就当咗你阿妈系猫嚟噶啦。咁你阿妈系唔系西历二月四号到三月五号出世啊？系咪啊？系咪啊？ 唔系， 咁即系话阿妈都帮你唔到啦，咁、所以你快。 老公帮唔帮到我咧？ 老公帮唔到嘅，佢属老虎系帮到啲，因为你就系要老虎啫，吓、咁啊，原则上都有啲帮助。咁你系咪瞓喺佢侧边先？问题系咪先？ 系 系， 咁你啊叫你老公啊成日揽住你锡多几啖咧，咁、你啊会只眼好啲， 少啲少啲多啲啦， 系啊，直情锡只眼啦，系啊， 哎哟， 试下啦，如果真系突然间神迹地好翻，你话俾我听，我以后教人哋点样。用吓， 咳极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顺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唔单止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少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你觉得是呃情的话，咁、我冇得好讲咯。 我觉得个节目做得唔好咧，我翻到咧会内疚噶。 你一出世就应该要内疚啦，嚟到呢个世界。 我出世就已经系要忏悔啦。 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三个钟。 大家真风骚。 你会不会有一样私人的东西是不想跟人分享的呢？可能是私家车、私家相机、私家笔。除了我，施培的私家音乐。 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give me your strengt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一个属于你和我的私家约会。 在日常生活上，无论洗衫煮饭、个人清洁，亦或其他用途，水务署供应的优质食水都可以满足到我们的需要。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 2.0 版，聘请合资格人士定期清洗水箱和检查水管，那大家用水就更安心。想知多啲，请浏览水务署网页或者打热线电话2824-5000。 手机问前程， 好啦，咁又手机问前程啦，咁啊，跟住嚟呢位嘅罗小姐， 罗小姐啊， 罗， 早晨， 你好， 小姐你好， 系， 你好啊，师傅，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咁啊，而家美仪咧就读下你个八字出嚟先啊， 罗小姐嘅八字咧就系庚生年， 嗯， 戊子月 系， 丙子日 系， 己亥时， 冇错啦。咁啊，嗱，首先我哋第一样嘢破解啦，罗小姐，罗、罗五行属乜嘢 啊？吓，唔知 罗 L L L、 哦、 L 系月木，月木 月木啊， 月木罗已经系属于月木嘅，即刻出 木， 但系即刻知道系属月木嘅，属木嘅。咁咧，嗱、罗小姐你咧，嗱有一样嘢我叫阿林记又考下你啦。逢亲呢个八字里面个地脚好多水金嘅，咁啊，阿罗小姐嘅屋企嘅厕所会产生咩 漏水咯？ 有冇罗小姐？ 间唔中有， 因为我都系啊。 咁啊，咁你嗱，你要知道罗小姐咧，你本身属火啊，丙火啦， 丙火啊。 嗱，两位主持同埋罗小姐留意啦， 系 逢亲丙字咧，一定系同个心脏有关嘅。 哦， 吓、啊。咁所以罗小姐其实佢系丙火人，生于一个 子月咁多水嘅月咧，其实佢系投胎姓罗咧，系因为个罗字系 L， 即系代表木。 木 呢个木仲要系好生丙火嗰只，所以其实佢投胎姓罗嘅家族咧，佢冇事。如果佢唔系姓投胎姓罗，佢投胎去姓举例，即系譬如话姓丁啊，系火啊；，譬如话系姓卢啊，嗰啲系木啊，火土啊。 系 咁嗰啲好多火啲都好 OK。但系如果佢投胎系去姓金嘅咧，咁啊大件事噶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所以投胎嘅时候个姓系好决定性嘅。譬如我哋姓李咁木子，咁即系代表系猪嚟噶啦，亥嚟噶啦，即系等于我系姓猪嘅。因为水木、水木等于猪噶嘛，所以我系一棵花嚟嘅，用水种嘅花嚟嘅，姓李，明唔明？咁呢啲嘢咧都系我哋所谓八字里边咧，你批到出神入化咧，你都自然知道晒嗰啲姓嗰啲，全部啲文啱晒嘅，就唔使度嘅。所以咧，你咧就系一个好湿嘅冬天嘅一个太阳，所以第一样嘢我哋睇到呢个八字咧，唔记得，通常都会叫嗰个客人，即系叫我哋个 friend 咧，呢个八字人去做一样嘢，做乜嘢？罗小姐一定要做一样嘢，做乜嘢？ 做咩唔知啊？ 我而家话俾你听咧，你要听咧。阿林记而家话俾你听啦，去做咩？ 保木火。 去做一样嘢，去 check 心脏有冇事 ？check 心脏系啊系啊， 身体检查。 你有冇检查过心脏？ 冇。 嗱，你要听我话。点解咧？因为你由睇个大运咧，28岁到33岁，你行月木咧，月木系绝对生旺你个丙火嘅，个月木等于个罗字啫嘛，所以你冇事噶。但系去到你嘅33岁到38岁咧，你行酉啊，酉咧系生好多壬水嘅，系金即系鸡嚟嘅，嗰系金水嚟嘅，所以喺呢个八字里边金水更多。好啦，更多嘅时间，你嗰个丙火咧，嗰个丙就 系 你个心脏咧，突然间咧侧边咧全部都系水咧，而冇木生火咧，佢就要好亢奋自己，即系日日佢要比普通嘅人咧开工开多一倍。 好粗鲁啊！ 去嚟到使到你个人平衡，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个你个心肌咪好疲劳咯。心肌好疲劳嘅时间，佢个心脏突然间要喐动得好紧要嘅时候，好亢奋嘅时候，又系亢奋冇得休息。咁你个心脏咪容易出冇病咯。所以首先第一样嘢 检查下身体先。 好啦，咁你问话想生 B B 咧，就你谂下你个丙火，即系你个火。已经咁粗鲁，俾啲水日日咁啡住，然后佢已经冇木嚟生火啦。你而家仲要佢生多劈嘢，即系个火要生多嚿土， 系咯。 咁咪即系话，当你要生 B B 嘅时候，你个心脏嘅负荷系咪又再增加多一倍啊？ 系， 咁 负担好大。 听落都想问， 咁咪话即系话，你要系一种好强壮嘅火嘅状态之下，你先至可以正常生到 B B， 或者甚至有 B B， 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样嘢喺你嘅八字里边，你要好多火要入咗个火地咧，视为48岁。 哇！ 咁你48岁点生啫？系咪先？好啦，而家跟住帮你睇，你唔使惊住。38到43都好问啦，都好问啦。嗰阵时行甲木。其实甲木就唔生得到丙火嘅，生到丁火嘅啫。其实你28到33要生噶啦，嗰阵时点解你唔 work 咧？ 嗰阵时未谂到上天 咯，嗰阵时冇谂咯。 其实你喺18岁上天已经赋予你咧，18到28岁嘅时候，你行运行丙戌啊嘛，个丙就系你呢个丙，俾一倍你，18到23岁俾一倍你，个戌就 系 个土，个土就系个女嚟嘅，根本你喺18到28岁嗰10年里边，只要你养一只猫，开埋嗰个土嘅嗰、那个火嘅仓库，18到28岁嘅时间，你有一个女一个仔啊， 哎呀！唔系，冇咁样， 所以你谂下咧，即系，如果我哋嘅节目啊，早10年做啊， 佢 已经一个仔一个女， 系啦。 咁但系好可惜咧，而家你28岁到33岁 last minute 咧行月木咧，系行到嗰个嘅2015年嘅月木最旺嗰个3月爆到4月爆嗰、那个日子之前，你都仲可以怀孕，之后个月都冇埋。好啦， 旧年我讲 系啦，咁而你而家问咧？就是、行好在仲有个丙，今年系丙申， 丙申啊，系啊， 咁你嗰个火咧，今年行个丙字咧，都仲一倍，咁变咗咧，先 check 个心脏，个心脏如果你觉得系健康可以怀 B B 嘅，你先 check 咗个心脏先，否则说话咧，你有咗个 B B 嘅时候，然后先 check 到话个心脏 唔 得咧，就会影响到个 B B 嘅心脏功能都有问题噶。好啦，2016年行丙申，即系话你个丙火已经多一倍嘅力啦，咁啊几好啦，咁而。 而个丙火里面最丙最多嘅咧，要靠卯木，亦即系话喺今年嘅农历二月，亦即系三月八号到四月八号嗰个月咧，你已经系可以怀孕嘅。你知唔知啊？但系你又冇做到啦，你又冇怀啦。仲有一样嘢，一阵间我要讲埋个时辰俾你听噶。你唔系个个时辰可以有 B B 啊。好啦，跟住咧，你要到今年唔使惊啊，八月八号， 嚟啦， 到九月八号，即系嗰个月，嗰月系丙申月，即系又有丙火嚟啦。咁然后咧，你就要喺嗰个好多火好多土嗰个时辰，亦即系中午十一点到一点钟嘅时间 播种 先至有机会有个 B B。 抽低 嗬， 你系最后今年嘅机会，新历 八月八， 最后今年，因为你已经35岁啦，你系今年系拉屎餐屎噶啦，所以今年你嚟打电话入嚟咧， 加油啊， 已经系最后嘅机会，仲问好问地搞掂。但系呢种情况之下咧，你都要做两样嘢，第一样嘢你屋企咧。要喺个东方嗰度咧养两只白兔，白兔知唔知叫白兔？因为如果你冇白兔咧，冇两二数嘅白兔咧，系生唔旺嘅丙火，你自己唔旺。咁你唔旺嘅时间咧，就算你有咗 B B， 我帮你谷到咧，你个 B B 要驮住嘅时候咧，你讲紧十个月噶嘛。咁你仲要经历过年嗰个子月，你明唔明啊？嗰个冬天，咁你驮住个 B B， 你点过嗰个位咧？你明啊？呢个有一个问题嚟。所以你养咗只白兔喺个东方两只，咁就保咗你系健康嘅丙火。咁然后呢你再系喺头先我所讲嗰、那个 八月 八到九月八嗰个月， 九月八 用嗰个中午十一点到一点嘅时候播种，咁你就有机会啦。另外呢你呢就好得意㗎喎，你呢要使到你有新娘有仔女呢，你一定行驿马星先得嘅，即係话你原来一定要将你呢个人呢摆咗喺美国，摆咗你喺日本，摆咗你喺泰国，摆咗你喺新加坡，你先至容易有仔女嘅。所以好明显就係你要同你老公呢就要去一转泰国嗰度播种，或者去一转呢一个嘅新加坡度播种啦。你咪喺日本都得，但日本就要南边。咁样，咁然后咧，你先至可以容易有呢个 B B， 你明唔明啊？咁就 系 就教听众咧，就知道即系话，如果你哋想生 B B 咩咧，自己已经三十几岁嗰啲咧，就要心急啲啦，唔好咁定当啦。嗱，罗小姐就因为太定当，其实你28岁之前系个上天俾足10年时间俾你生，你唔生，甚至一仔一女嘅已经阴公真系。 咁我有冇话着咩色衫会好，即系可以好啲咧？ 有啦，因为你本身个火就俾啲水淋色啦嘛，个水咧就代表你老公添噶，所以咧你本身系唔够绿色，唔够红色咯，所以咪要补绿色嘅嘢咯，红色嘅嘢咯。兔仔就系属木， okay. 你直接唔够嗰个嗰、那个木系兔嗰样嘢嘅。咁啊，当然如果我哋讲得即系残忍啲咧，其实食兔肉又得噶吓。咁不过即系香港咧，即系一笪地方有兔肉卖嘅啫。咁就係嗰个乜嘢扫把嗰度呢，咁嗰度呢你食兔肉我嚟当好似肉丝咁炒呢嚟食呢都可以补返你个丙火强壮。所以如果正路嚟讲要教呢，其实喺抬住个 BB 嘅整个过程里面呢都要不断食兔肉先至可以保得住个 BB 嘅咁样嘅。 我唔食牛㗎，咁有冇关系啦？ 唔食牛冇事，唔食牛就係、是金嘅坟墓就冇金，冇关系， 冇事， 冇冲突。 反而咧，另外一样嘢就咁啦。另外一样嘢咧，狗咧，你养到狗咧，又容易有 B B 啲嘅。你有冇养狗啊？而家 我有。 嗰只狗大唔大只啊？ 但系啱啱唔响度啊只狗。 哎呀，你即刻补翻一只狗，咁就会对你生 B B 有啲帮助。 照做咗先啦，事在人为系啦， 加油 啊！咁啊加油，因为你姓罗呢个机会是大啲嘅。 好。 咁而你又墓子月个墓子呢已经系个仔女啦。咁只不过系欠少少呢就系、是、嗰个喇括喺2018年呢系可能会有机会。所以但今年嘅丙申年呢今年冲咗线先。好嘛。多谢你罗小姐。尽量做啦。咁多谢大家。咁样时间差唔多啦。礼拜再见。拜 拜。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世界随意门。 喂，丹麦竟然有个真人图书馆啊！你可以借个人，是医生、教徒或者小朋友，会有30分钟嘅时间去听个真人嘅故仔，或者去同佢哋倾偈，问佢哋问题。成件事就好似有个识喐识讲识好多嘢嘅百科全书啊！等我又去借个靓仔翻嚟同我倾偈先。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非常班房，逢星期一下午5:30至6:00，世界随意门，同你分享世界各地趣事特别事。